暮れてゆくオレンジに空は燃えるから、切なさが私の胸に広がった。 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终于有一期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了啊，说一说你身边很抠门的人是怎么抠的，很有兴趣听一听。 对，一看到这个话题都很想乐哈，也特别的期待听一下大家今天的吐槽。 先说音乐啊，第一首歌呢是一首很好听的日文歌，叫做《太阳向日葵》，来自 Flower 的。 对。我们现在就分享留言吧，来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自己身边比较抠门的人的。他叫做温婉居家不卑不亢的小赞夫人，他说，我是东北的，看见这个话题呢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周围以及从小到大的经历，觉得东北的男生啊没有太抠的，东北男生呢都是借钱都得装大方的人儿，哈哈。 啊，对，我听说过，就是借钱给媳妇儿买个貂，把房子卖了给媳妇儿买个貂，是吧？ 对，东北男人还是比较宠媳妇儿的，但是就是面子一定要过得去， 好面子， 对，好面儿。 Super Hope 他说呢，真事儿啊，本人聚荣的去镇江开会，公司中午安排每四个人一张桌子，每人一碗锅盖面，上了一笼小笼包，一人一个，一共四个，当时就尬住了，公司也太抠了吧。一人一个包子。 哎，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某年中秋节我们每个人分到了一小块月饼，然后有一个同事还想拿第二个，被打手不许拿。 我都忘了这事儿。 许代佳他说，一个舍友买衣服化妆品大手大脚的，有钱人的那种花法，几个人呢去学校经常买一些串串和果拼，也会请周围要好的同学吃，他永远是一嘴好便宜呀，好甜呀，好好吃哟，从未见他掏钱。 就是动嘴呗啊， 就是一遇到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就往后退了，那你说自己的生活过得挺有滋有味的。 太过分了，这种。 暮れてゆくオレンジに空は燃えるから、切なさが私の胸に広がった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兔子牙的《你终于等到他》。 他会用最得体的言语说话，恰到好处的表达，不像我总让承诺浮夸。 四位乔木，他说小学时候呢，总有个女同学找我借自动铅笔的0.5铅芯，后来呢，我只好把笔换成了0.7的，结果他说0.7的也可以。我同桌是她闺蜜，因为她找我借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，作为她闺蜜的同桌都看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我借你吧。”结果那个女同学说：“不，我就要借乔木同学的。”后来我终于拒绝了她，却被她说：“你真小气。”怎么逮着一个人的薅呢？ 哎，有没有可能他喜欢你或者是怎么样呢？为什么，对吧？可着你这只羊薅羊毛。 对，回头你头都秃了，你其他人还是这个密密匆匆的郁郁葱葱的头发。 你应该换一下，你说我不用自动铅笔了，我用圆珠笔。 把那珠子扣下来给我。 温柔没用，你得有钱。他说我冬天两套衣服，夏天两套衣服，春秋就那四套搭配凑合。这得是男生吧？那女生做不到这样。 真会省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同学，不过他是可能是因为懒吧，就是每周的袜子都是穿完正面穿反面，穿完反面再穿正面，就是来回这么换着穿。 那不得定型了吗？一脱下来一个脚的形状。 柯基和短腿猫，他说呢，寝室八个人，七个人都会买东西让大家吃，他从来不需要我们问你吃不吃，很自觉的就吃了起来，只吃不买，买了也是拉上窗帘子自己吃。大学四年，我们没吃过他买的任何东西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护神啊，有点。 这个尤其是过集体生活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发现一个人抠不抠门，是吧？有没有这个分享的意识？能做到什么样？ 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不结账， 然后就是争着那个掏钱，哎，我来结，然后那个钱包一直不掏出来。 我又想你了，我不敢闭上双眼。全世界， 下一首歌来自陈信哲的《我又想你了》。 我又想你了，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，一遍一遍又是一遍，在这没有你的世界。 可乐味的猫木啊，他说这个你买吗？啊，你买啊，那真的太好了，那你买我就不用买了。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其他寝室的，就是那个一个朋友，就是每天早晨都会来借牙膏，然后洗头的时候呢就借那个洗发膏，而且还要再借一个脸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借的， 啊，毛巾也得借吗？ 好像就毛巾没借，就反正就是消耗品的话他都会借，然后而且他还有女朋友，我们就经常问他女朋友说，哎，那个他的钱都花给你了吗？能不能让他买点牙膏啊，什么洗漱用品之类的。 真的是有点瞧不太起这种同学，我会觉得就是你偶尔有一次忘了带或者怎么样借一次就好，你天天借是吧，你不能这么样啊。挺不好的。 我又想你了，我不敢闭上双眼， 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。我又想你了，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。 唐猫猫他说，同学两口子，一个猪蹄火锅，猪蹄吃完呢，就着汤汁煮大白菜，大白菜吃完又就着汤汁煮面条，面条吃完就着汤汁煮豆筋，请问这样算不算抠门啊？ 哎，如果都在一顿里的话还好吧，我觉得。 对，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吃法吧，对吧？就好像这个火锅汤、你又可以盛出来当汤喝，这个又可以煮东西，就还好。嗯， 对，我之前还见过这个吃完小龙虾之后用小龙虾的汤煮粉丝吃呢，接着。 是那样的，人家有这种吃法。 粉丝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吃粉丝？ 我就点龙虾外卖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个选项问要不要加面，面就是你有一些人喜欢就着那个龙虾汁儿吃面嘛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面下到那个汤水里，就搅一搅拌面。 嗯。 这是最后的味觉，最后只剩下孤单，只剩下想念。我要想你了。 陈姑娘家的椰子树，那、被萱草说的我有点流口水了。 我也是，我不禁咽了一口吐沫。 这个朋友说呢，第一次约女孩子出去吃饭，吃的是豆腐卷儿。 为什么？ 还有人吃13块的麻辣烫。 来测试一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，是吧？愿意陪你吃路边摊。 这世界我又想你了，我不敢闭上双眼，全世界都是你的笑脸。我又想你了，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，一遍一遍又是一遍，在这没有你的世界。 这首歌来自于庄心妍的《心理医生》。 嗯，应该看一看《心理医生》了，朋友们。 笑着劝朋友走出失恋的阴影，何必为一个不懂珍惜的人心疼？错过的就是风景。 我真的还没睡醒。他说呢，其实我感觉吧，结完婚的抠门都是有点生活所迫。 嗯， 媳妇儿管得太严是吗？ 还有就是结了婚之后可能要攒钱买车买房啊，花销就大了，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你以前一个人这个一个月的生活费花完了啊、自己天天吃泡面也行，那现在不行了，对吧？毕竟是两个人的过日子。 对。有颗星星在等我，他说呢，每次跟他吃饭都是去沙县小吃，还不让我们点菜，他自己呢就点的都是素的，没有一个肉的。 这个朋友有点 真的缺钱吧。 对，我觉得他很贫穷，你们还是要好好照顾一下他吧。 对自己都这么狠。 嗯。115颗，他说我朋友呢一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，有一次呢约上我去他们家吃午饭，去超市买菜只买了一根辣椒，一根，我亲眼看见他从兜里掏出来分分钱，纸质的硬币的都有的那种。 哦，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辣椒就是个配菜吧，只这 一顿饭只需要这 一根，所以就买了一个。 你之前看过有一个新浪微博的讨论吗，就是说北方人买菜和南方人买菜的区别。那北方人买菜就是说哎这一袋儿拿一袋儿 啊，恨不得买一车回去， 对，编织袋那种的。你知道我爸妈冬天攒萝卜都是去那种集市上买一编织袋，然后回来放到自己家阳台上囤着吃、 都那样。 对啊， 都那样， 都那样吧。 你看小时候都是，你像北京特别流行那种、那个藏那个冬白菜吧，都一车一车的买， 对、 在自己家院子里、或者是地窖里。 但是我跟你讲，南方人买菜就是他可能就考虑到我这一顿要吃什么，哎，一根黄瓜、或者一根辣椒、一根胡萝卜，就一根根的买，不像北方人这么买菜。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地域环境差异的问题。你像北方的话，它大部分的季节都不生那个新鲜蔬菜的，所以就要多买点囤起来慢慢吃。然后还有好多酱菜馆什么的，就是那个不容易坏嘛，腌到冬天都能吃到那个菜、只不过是腌的。那南方的话一年四季可能都是温暖如春的，每个时候都有那个时蔬那个生长出来，所以就不用考虑那么多。 对啊，还有就是北方它冬天冷嘛，你放那儿也不会坏掉，那南方就不一样了。 对，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家冰箱。 是这样说，是去那个东北，去冬天的时候去东北买菜，就是那冰棍都在外面摆着。来一根、 对对对，我见过那种。哎，对对，越是冬天越吃冰棍。 说是冬天的话，在东北买啤酒，人家问你要凉的吗？凉的就是放在外面的那种，如果是常温的是放在冰箱里的。 哦，暖着的是吧？ 对。 下一首歌来自王北车的《陷阱》，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个抖音神曲啊。 嗯，故事辅导员古月他说，就在刚才啊，老婆逛街回来乐颠颠的从包里取出来一张照片让我看，说是刚洗出来的，我一下就把脸扭过去了，他越让我看我就越不看，把眼闭得死死的，结果呢老婆带着哭腔跟我说，你就看看呗，真没花钱，商场免费给洗的。 这说自己抠呢啊，平时不让老婆花钱。 真没花钱。 对，老婆太狠了。 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。 猫小乐他说呢，哦，这个我必须有发言权了，是相亲的时候第一次见面吃的菠萝饭，他把我那个菠萝壳也抠得只剩下皮了，当时我都惊了，这人太勤俭持家了吧。 菠萝，我一般吃菠萝饭永远吃不完，就会感觉太多了 啊，量太大。 对， 哎呀，又在表达自己饭量少是吧？ 不是，我又饿了，我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来菠萝八宝饭的那个样子了，又不禁咽了一口口水。 一会儿录完了赶紧去吃吧。 好的。 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。 月台就戏法他说，我是留学党啊，之前有一个同学呢，听说家里是卖了一套房子才出来上学的，东西永远买最便宜的，我们都觉得他们家可能是比较困难，结果呢后来才知道他们家有五六套房子。就是卖了其中一套。 好，看来是真的很有钱。 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 何子文他说的，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，当初我舅舅和我舅妈一路从农村走到城里去见我外婆，走坏了三双草鞋，我舅妈就是不让坐车。 太好玩了这个。 可爱啊，这草鞋钱都够车票钱了吧。 对，你这坏掉了就地坐下，然后拔一根草自己再编一个。 零花费。 刀拉来兰他说，在我身边最抠的应该是我爸，但是他也只是对自己抠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把钱节约起来给我们。我老说不要这么省，可每次呢我们需要的时候，老爸总是倾其所有。作为女儿总是觉得很愧疚，没有能够让爸妈享福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 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 不喧哗自有声，他说呢，每次出门都要跟舍友说，哎，你看天上那朵云像不像你欠我的200块钱。 然后舍友说，哪儿呢，不像啊。 哦，我之前还真遇到过那种朋友，就是他每次跟你借钱吧，借的不多，都是20啊30啊50的，你就不好意思跟他要嘛，然后他就假装忘了，然后之后再不提了，每次还要跟你借。 那种人我就是在我这儿有第三次的话，我就给他拉黑了， 也不会再借给他， 不会了，对，也不会把他当做朋友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交朋友。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叫做 I hate me， 我讨厌自己吗，这个意思。 阿紫 MM 前进中，他说呢，大学室友太抠门了，每天呢就听到他借水卡、借洗衣液、借牙膏、借肥皂、借衣服、借洗澡卡、借护肤品、化妆品。哎，其实他也不是没有钱，就是很久很久不买这些东西了，有时候提醒他很多次才买。这时候我们其他三个人都被他借得无语了，有一次居然跟我借内衣，我没有借给他，这种东西怎么能借呢？ 借内衣 内裤都要借给我。 烦一烦我还能穿。一直喜欢十个男人的小小子，他说，我奶奶，我家过年呢永远吃的是中秋节买的整只鸡，卫生纸呢都要藏起来不给用。他说我刚用过拿到客厅，他就拿到他自己房间了。我后来又洗了一次手找不着纸，去他房间他找着的。然后呢，我姐过年买了一个澳洲龙虾，端出来后呢，我奶直接掰了一个虾钳放到厨房。此时家有9个人，我奶搬到城里后呢几乎没有回乡走过亲戚。 啊，为什么要掰下一个钳子放在厨房呢？留着下次吃吗？ 可能就要留一个吧。对，你知道老人家以前过了那种苦日子了，哎呀，就觉得说， 哦， 就是什么东西就是，就苦怕了那种感觉的。 这个很有共鸣啊，谭中鱼可白许头 Sara。他说呢，洗发水、沐浴露兑水了继续用，这应该不是抠门，是贫穷吧？ 是贫穷。 我倒觉得这是不浪费，你像我家也是，有的时候就是最后还剩那个一点的时候，我也会先兑点水然后再洗一次，其实还可以用一次。 天哪，莫大人，你要不要这样啊？以后不要这样子了，真的很让人看不起。一个 勤俭持家的好男子， 你这就不用买新的就行了嘛，你还兑水。 不是，最后会有点残留的，要会过日子，朋友。 我跟你讲，我们家永远是那种，就是我们家那个洗手台下面的柜子里会备着2-3瓶备用的，就我这边一没有了，我立马拿出新的来用上，就 立马换。 对，立马换，完全不会有那种空档的时候。 这样也可以。 我一般遇到那种兑水的都是在公共厕所里面那个洗手液嘛，我一摁，哎呀，全是水，哪有什么洗手液。 啊，那个是兑水的吗？ 好的，今天的这期节目已在萱草吐槽莫大人抠门的这个笑声中要结束了。 实力表演抠门，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话题吧。 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还想回你一句，我说这种事儿一般都是老年人做的，年轻人不会做，结果你就自爆了，说你自己要兑水。 就是你用完之后最后一次嘛，里边会有点残留，我就喜欢那样用一下，这样省得打成泡了给他。 那也我也不会用， 直接摇一摇。 我会直接拿出新的来，把那个就算瓶里还剩最后一点点，我都会把它扔掉。 哦，不知道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，大家是怎么过日子的呢？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留言板中啊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 对，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那些抠门的奇葩朋友的事情吧。 嗯，另外呢，我们节目每期话题都会发布到新浪微博里，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，每期呢都参与我们话题的互动。希望下期能够听到你的故事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嗯，拜拜。 拜拜。